最近欧洲刑警组织和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消息称，中国是全球假货的核心集散地。商务部在6月29日也回应，该报告对中国的指责是不负责任的，其中数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有待进一步研究。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网站消息，近日玛莎拉蒂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重新备案了召回计划，将自2017年6月30日起召回2013年3月22日至2016年12月21日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2014到2017年款总裁、吉伯利和莱凡特系列汽车。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不肯转身